讲一，五讲三，净系讲二。新导演陈健朗首部作品由林家栋同南亚裔演员毕编做主角。 家栋哥系好有经验嘅一个演员，咁毕编咪比较新啲。呢一样嘢好睇在就会多咗一啲化学作用出嚟啦、嗯。因为某程度上你估唔到阿毕几时俾反应。家栋哥都有讲笑话，唔 cut 机嘅你。我心里边谂就唔想 cut 住，我就系睇下究竟有冇啲新嘅嘢发生咧。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ecca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球妹妹。 好个时间同天气先。 而家嘅时间下昼两点十分，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正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坦白，本身呢半个钟系录咗音嘅，系因为今朝踢传媒杯。 惊翻唔似你 系啦，但系而家做 live， 所以准备咗一个题目啊，系早啊，寻晚系嘛？ 你好，寻晚 send 俾我， 寻晚 send 俾波胜嘅，咁就大概就系、是，喂，我听日有啲嘢想讲，系啦，咁啊，个古仔系，唉，都系唔好啦，我听日先话俾你知啦，因为要保留你最真实嘅反应。 然后今日翻到嚟嘅时候，跟住我再问一次，喂，你今日嗰个题会系点样噶咁？因为佢谂紧啱啱播咩歌，睇夹到啲咩嘛，佢话唉，都系啱啱先讲啦，咁样。好神秘啦， 系啦，究竟系咩事呢？寻晚 send 俾你嘅时候，有冇发现啲录音系有啲古怪呢？ 我就觉得你有种讲讲下又唔好想讲欲嗰啲叫咩啊？欲言又止，唔系欲佢还形，系欲言又止， 或者欲团， 但系 欲蒲团嘅反应， 系即系嗰啲个啊，我听日 系冇， 即系嗰种嘅反应，系啦，背景声唔系好清楚， 听唔到我喘紧气噶。 有， 因为话说咧，小弟呢排咧就减肥，咁啊减肥除咗节食之外，即系控制饮食啦，未到节食嘅，咁啊另外一个就系要做多啲运动啦，咁于是咧就经常就自己一个夜晚去行山，咁当然喺度奉劝大家就千祈唔好啦，因为嗰座山我真系行咗廿年，我先至够胆自己一个夜妈妈去行，同埋都有人有时有人一齐行嘅 ，OK， 大家千祈唔好乱试啦 ，OK， 好啦。行緊之際，其實我發現都幾細膽嘅，無啦啦嚇親喎，咩事咧？係啦，有好多野豬喎、即係我電筒開住嘅時候，咁你拎住行啦，或者去到差唔多嘅時候，有啲位置覺得個月光照到咧，其實你都未必會開電筒嘅。 係， 好啦，咁啊冇開電筒行啦，你 feel 到有嘢望住自己喎，係同你係啊點講好咧？嗱，假設一條路。通常啲野豬咧係會喺側邊，因為喺啲草叢嗰度噶嘛，或者嗰邊食緊嘢啊。但係尋晚嗰一隻咧係喺正行人路同你 四目交頭咁， 四目交頭咁滯，係啦。然後後邊撚多五六隻細嘅 B B 豬仔，即係應該係媽媽撚住啲 B B 啦，企喺度唔喐望住我。我又係開電筒先 feel 到有啲嘢、你總之個感覺就好似總之無啦有你 feel 到有眼神， 有啲嘢望住你， 係啦。咁作为一个冷静嘅人啊，扮唔知掂行掂过冇事。好啦，其实呢招呢都用过多次㗎啦、因为我基本上行夜山都一定会见到野猪㗎。咁试过一次过见到12只，即係一个族群咁样出嚟 嘅。大隻嗰啲嚟㗎。 有大有细嘅，係啦，12只入面起码有一半都系大㗎啦。 哇，好精彩。 你 見到好多，咁咪掂行掂過咯。其實即基本上你除咗野狗之外咧，好多呢啲動物都係掂行掂過。其實佢哋唔會特別搞你，即係有時你見到牛又好，見到豬又好。其实有时啲野狗都未必理你嘅，总之你掂行掂过就得噶啦，系啦。总之你唔好搞佢，佢唔好搞你，咁啊大家即系河水不犯井水啦。 我想问你同佢擦身而过咁一个距离，其实有几近嘅，即系当睇佢唔到行。 唔算好近嘅，你都有你当两最近我估啊，有时你行过你先发现佢喺隔篱，咁嗰啲就可以好近嘅，系啦。但系你 寻晚 但可能都有一个小巴位。咁但大部分如果你同啲草丛隔咧，可能都有两至三个小巴位嘅。 哦， 唔系小巴座位啊，唔系小巴位，小巴嘅座位。OK， 即系近嘅话，就好似佢同你坐埋同一架小巴， 小巴座位等于一架五十六座咁阔咁样，系座位嗰啲。 座位，小巴座位。Sorry， 系啦，小巴座位，即系个概念就系好似寻日咪话有只野猪上咗关外座坐咁样，其实佢就可以隔近到呢个地步嘅。咁、但系。尤其是我嗰次十二隻咁就係你真係避唔開㗎嘛，你就喺佢中間穿過冇嘢咁行過啦。咁其實佢哋係驚你嘅，或者我諗大部分野生動物都對人類唔會好近嘅，即係你唔主動攻擊佢或者撩佢嘅話呢，佢都係望住你，等你過咗嘅時候呢，咁佢就自己會走㗎啦。大部分都係咁樣嘅。 OK， 咁冇咩好講啊呢、這個題目。咁話說呢，因为解救要攞出嚟讲咧，就系寻日咧，小弟一路行山嘅时候咧，就一路啊听紧一个节目，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骚动音乐。好啦，听紧骚动音乐嘅时候咧，我用呢个 RTHK mic 啊，大家都可以用多啲 RTHK mic。咁啊，通常你点样听咧？咁啊，一开始你又揿入去嘅时候都系新闻噶嘛？ 系啊系啊， 新闻啦、 啊， 好啦，新闻跟住系咩啊？ 跟住之后trailer 咧， 系啦，交通。 哦， 系啊，交通跟住 ID， 跟住 trailer 啦。好啦，俾条 trailer 大家听下。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阿斌叫狗越叫越走，点算好啊？ 你想佢认你，最起码你要俾佢知道。 系咪闻到咩事咧？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嗱，尾嗰几下冇嘢嘅，大家留意多一次啊，就系呢几下啦。跟住只野猪就跑走咗啦，系啊，然后我俾佢吓亲咗，大佬， 听到喂喵， 系啦，佢以为有 因为你，你唔系戴住， 我唔系戴住 headphone， 因为嗱，我自己行山就好怕影响到人嘅，但系夜妈妈咧，我就即 冇乜人、 啊，你当壮胆又好啦，或者你觉得夜妈妈自己一个人行，你塞住个耳仔可能有危险，咁我就开唔会开到最大嘅，因为我拎住喺手，自己听到嘅声量就 OK 噶啦。咁但系佢就喺隔篱啊嘛，跟住之后我谂住掂行掂过嘅时候，咁啱你咧，你个衰仔就破，加有爱宠， 鬼知行紧山嘅咩？ 加有爱宠嘅吹喇，跟住就啊啊啊，跟住只野猪就跑走咗，跟住我吓亲啊，大佬。 啊！次次你俾野猪吓亲都系听紧我做节目嘅，嗰次鬼故又系夹晒 timing 咁样，啱啱喺嗰个最惊吓嗰位只野猪跳出嚟。 系啊，呢个故事虽然讲唔出咩大道理，但系就教训大家行山嘅时候唔好听住家有爱宠，同埋佢嘅 trailer 留翻屋企听，证明阿 Lu 嗰啲 trailer。嗰啲狗嘅叫声啊， 好真实， 同埋猫嘅猫咪声啊，都好真实。 系啦， 连野猪都深信咗系真嘅，吓到佢即刻走，仲系一家大细、啊，个阿妈跑， 哇有狗啊， 跟住之后啲猪仔就跟住系咁跑， 有狗嚟啦，快走啊！即系拣声呢样嘢真系好紧要，原来可以认证到原来拣嗰啲声好真实啊！可唔可以听多次？ 冇啦，播两次啦。 我听个头咗个。 系啦，听一次。 关于个古仔而家咁样。 系啦， 其实好弱嘅做嗰 两下。咁可能由于佢系野生动物，佢聆听好劲啦，同埋我系拎住喺手噶嘛，即系你两只手垂低行嘅时候，咁其实好近佢哋噶嘛个喇叭，即 系 手机喇叭。咁咪勾勾，跟住就 耳仔边 就跑走咗。我仲听到佢低鸣咗声，跟住先跑走。我系惊嘅嗰下，因为 suppose 你谂住佢掂行掂过就算噶啦，佢无啦啦有动作，你一定会惊噶。你唔知佢系惊而走，定系佢惊然后选择攻击你啊嘛？ 啱啊，你同佢系近啊嘛，同埋 近啊。咁嗰下咪就哎哟， 咁咪即系而家呼吁啲人咧，其实一个几个例子啊。你行山， 你唔好随便开大个 speaker 播啲心机，你唔知啲主持播咩吹喇嘛？一间播一啲嘢，你惊动到附近嗰啲咩蛇虫鼠蚁嗰啲咧？ 系啊，又或者行山嘅时候听星期二002 都惊噶， 惊噶，系啊。不过我觉得家有爱宠危险啲， 佢直接引到佢 系啊， 嗰啲真实嘅野生动物啊嘛，你嗰啲灵异嘢你睇唔到嘛。虽然啲话啲人话你一路播嘅时候，嗰啲嘢会围埋嚟听。你行紧山嘅时候，你开住 speaker 播，你可能控制唔到，佢都会围埋嚟听。 就系咁啦，呢、這个故事 我都几好 笑。系啊，所以我寻晚咧就特登唔讲个故仔俾你听，引你今日笑嘅。 啊，你个人真系好趣致啊！佢就 系喺我嘅人生入边发生咗好多好得意嘅事情， 啲命嚟嘅同 系啦。而究竟我哋原本预咗嘅题目系咩题目咧？ 嗯， 我唔会话俾你知，系啦， 唔好讲住。 然后大家估下我哋下次录音系几时？ 系啦， 就系咁啦。证实多一次，我哋今日唔系录音啊。 好啊，而家嘅时间讲到而家已经变咗下昼2:19啊，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好，我哋差唔多播歌。 系啊， 播完歌之后， 一只咩歌配野猪？ 究竟系咩歌配野猪咧？其实唔系，我哋拣咗歌先嘅。 系。 唔关事啊 ，Suki S， 系我冇谂起野猪，我谂起邓建宏嘅，唔系佢都唔系野猪嘅， 可能佢属猪嘅，不过 越讲越衰咁样， 都冇讲咁多，系听歌啦，不如。 工作没空间偷懒，恋爱别设下期限，早晚亦最赶死是哪个？感怠慢，好友为三餐分散，热情连月里冲淡，早告别青春的我遗下，怀念与感叹，少年是你尽兴吗？恃着年轻吓不怕，推翻惯例自由吗？仍更可怕，我们无悔选择吗？年岁递进差，心退化，一刹那成长吗？难以招架。Can I grow up again? Can I try it again? Can I feel you again?束缚将不解死结，想法逐个被磨灭，争斗亦迫不得已，自有早决裂，感觉逐渐的枯竭，未来无限个之志，想再为青春出战狂热，如梦至终结。尽兴吗？恃着年轻吓不怕，推翻惯例自由吗？发现更可怕，我们无悔选择吗？年岁递进初心退化，一刹那成长吗？ feel you again. I'm missing you, my friend.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病人播成 与中医一。 中医啊，中医啊，我好唔舒服啊，可唔可以帮我睇下咩事啊？ 咩唔舒服啊？ 我近排多咗头晕，四肢冇力，作呕作闷咁，冇乜胃口啊！究竟咩事啊？ 攞只手嚟，唔使惊，系喜脉，恭喜晒。 唔系嘛？小学玩到而家。呢、这个镜你唔厌嘅咩？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病人播成 与中医一。 中医一，中医一，我好唔舒服啊！可唔可以帮我睇下咩事啊？ 咩唔舒服啊？ 呢排个人成日好攰，瞓极都冇精神啊，间唔中仲有啲手震添啊！究竟系咩事啊？ 攞只手嚟我睇下，唔使惊，条生命线好长啊！ 唔系嘛？不过你留长头发，有几似苏文峰嘅。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病人播成 与中医一。 中医啊，中医啊，我好唔舒服啊！你帮我睇下咩事啊？ 边度唔舒服？ 今日我行下街，突然耳鸣、啊，听嘢又越嚟越细声。我系咪耳水不平衡啊？我会唔会聋噶？中医一，你要帮我啊！ 对唔住啊，我帮你唔到，因为我系钟表医生啊，简称中医。 唔系嘛？咁你出边嘅招牌就写个钟字，唔好写个钟字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病人播成 与中医一。 中医一，中医一，我周身唔舒服啊，可唔可以帮我啊？ 边度唔舒服？ 我呢几日个头痛到裂开咁啦，晚晚都瞓唔到觉，好辛苦啊！中医啊，你要帮我啊！ 攞只手嚟啊，唔使惊，等我开翻啲 Panadol 俾你食就冇事啦。 唔系嘛？你唔系中医嚟嘅咩？做咩开西药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病人播成 与中医一。 中医啊，中医啊，我唔舒服啊，可唔可以帮我睇下咩事啊？ 你边度唔舒服啊？ 我咧腰酸骨痛，背脊又赤赤痛咁，听讲按摩同推拿嗰啲好有用噶。中医一，中医一，可唔可以帮我整几嘢啊？ 可以啊，不过色情片问， 认真啲嚟一次， 色情片问， 好咸湿啊你把声， 唔系嘛，色情。 啊！嚟认真三二一， 唔系嘛？色情都唔揾你啦！

口罩小姐里面的黑妹，亦都是 Camel。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啊， 是有口罩小姐 第六名啊！哇 ，Hello Hello， 系啊，第六名， 系啦，喺节目里边就叫黑妹啦，系啦，真实你嘅名字系介绍下俾大家 ，Camille， 系我叫 Camille 嘅，但系咧周边啲人都会叫我 Camille， 因为我 IG 个名咧系 Carmile 二，系啦 L E E， 因为咧。Carmile 被人用了，所以我加到个 E， 跟住啲人就以为叫 Camille， 或者 Camille 依咁样 ，Camille 依依， 我唔要啊。 系啦，但系头先我哋开始之前咧，阿一对于你只手啊戴住嘅嘢非常之有兴趣啊。 嗯， 嗰两串系， 嗰两串系水晶嚟嘅，一条叫红纹石，一条叫月亮石。咁系可以增进我啲人缘嘅，因为咧，之前我系一个坏人磁石，系啦，咁我就想增进翻啲好正姻缘啦，跟住就戴咗两条，但系咧红纹咧，啲人话戴完好嘈，咁我自己本身好暴躁，所以我就加多咗个月亮石， 系 吓，头先好暴躁咩？ 直接嚟咯，嗰两个字， 我唔知道，唔得，系， 但系你话系嗰个摄石即系吸到嗰啲。 壞 男人啦、 啊，吸到啲壞男孩多咯。 點吸法咧？即係去到你要帶住啲嘢 喎。冇噶，呢個本身個磁場嚟噶，所以就諗住度一度咁帶呢一個。 有幾壞啊？啲人 有幾壞啊？我曾經試過啲男朋友係一腳踏死船咁樣啦，跟住我又會成日好被動地做咗第三者。 被即係你唔知嘅。 被逼嘅情況下做咗咯。 哦。被 我哋讲翻啲开心嘢， 即系你知嘅、哦， 系被逼，即系可能系嗰段时间我唔知道，但后屘我先发现，哦，原来系有关系嘅， 哦， 系咯， 即系可能识嗰一下，或者你中意佢嗰阵时未知，但系到发展到咁上下先发现，原来佢已经 咁。其实我都唔知道我系第三者定人哋系第三者。喂，呢啲可唔可以 cut 咗唔好出街？ 有啲去到有老婆仔女噶， 啊，咁又冇，咁又冇 ，OK 啦， 有啲有孙啊， 或者就未冇， 冇听过呢啲又。 咁你戴住有冇好啲啊？而家觉得 戴住，我觉得人缘系好咗，但系咧嗰啲人缘系男性嗰边多咯。 哦， 系啊。 咁有冇追求者啊？呢排 有冇追求者啊？冇乜、啊，我个人都本身唔系好多人追，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我生得高咧，跟住人唔敢追。 几高啊你？ 我173。 哦，好彩啱啱好，可以喺度影相今日。 一个都咁高啊！ 少少。 而家女仔越嚟越高，新一代 咁好发育嘅咩？ 唔系，而家再后生啲嗰啲会再高啲。 哦，系啊。而家嗰啲真系越嚟越高。 系啊，佢哋啲170几个 average 咁啊，之后咪开始。六尺起跳啊！ 我系我嗰辈最矮嗰个嚟噶，即系我啲表弟全部 都算高喎、 啊。吓、啊，我好矮啊！ 系啊，咪你直接话佢矮得噶。 唔系高过我啲都算高啊， 同你一样数， 173啊， 系 夹高少少，173.5可能有。 你赤脚咯， 浅见。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叫第一印象嘅，俾你估一样嘢，关于我同阿一嘅，估下我哋两个边一个咧系有念头再读书啦？ 系因为试完你而家仲读紧书噶嘛？ 系， 因为录音时间佢前一日考完试， 系啊，好惨。 系你系读咩科 啊？我系读护士嘅。 啊，咁寻日系考？ 寻日系考护士科嘅笔试。 哦，咁系考啲咩噶？ 咁系考啲咩啊？我琴日读嗰即系我呢一个成读嘅系啲肾病啊，同啲骨嘅病咯。系、 哦， 好腰好肾好男人啊！睇下， 点样晒 就冇男人？ 系咪真系纵欲过多会有肾病？ 个肾即系关事。 唔系，我哋唔系讲呢啲嘅。咁通常系即系你个肾功能唔好，又唔系讲你做啲乜嘢导致你嘅肾功能唔好嘅。 系，而肾功能出事会做唔到啲乜嘢，系咪调翻转？ 肾功能出事，个人会水肿啦。喂，唔好问咁多呢啲啊！ 你有冇读书噶你？ 唔好问啦，呢啲出唔到街。 唔系啊 ，OK 啊， 出到街啊， 出到街啊，我哋 OK 啊。 一阵海身有好多护士投诉，我错咗啲， 因为佢未知自己合唔合格都啱，佢惊自己答错咗。 系， 但你平时读书都系麻麻地嘅。 OK 啦，我如果我好认真读书嘅话，其实系 OK 嘅。只不过系啦，啱啱过去嗰段时间就去咗拍嘢，跟住就将个重心放咗喺其他嘢度咯。 哦，但系 咩驅使？因為聽講你做咗嘢之後再翻去讀書啊嘛，點解會揀護士呢科嘅？ 咁因為我之前做空姐啦，咁其實都相對定唔穩定噶嘛。系啦，咁跟住我飛咗四年，我就覺得唉玩夠啦。咁屋企人咧都係做啲醫護界嗰類嘅嘢嘅。咁、其實佢哋一路都有叫我翻去做護士啦，但我嗰時就唔肯，因為其實我好驚屎尿血濃痰。 係啊， 咁跟住我家姐就同我講係會克服到噶。咁跟住咁我嗰陣時係攞詞噶嘛，咁我就唉是但啦，翻去試下咯。咁跟住又有人收咗喎，咁咪讀咯。 哦，所以全家都係做護士 嘅。都唔係，即係做醫療行業咯，又唔係護士嘅， 好勁喎。 唔係啊。 咁即係細細個由細到大，佢哋都係想你係做呢一行定係點㗎？有沒有 我又覺得唔係，只係即係啲媽咪嗰啲都普遍都係想 哦，唔係公務員就係呢啲啦， 係啊，做穩定職業話醫生我做唔到嘛， 咁所以就而家就讀緊呢、這個咩成啦， 護士。 OK， 咁你估啦，我哋兩個邊一個似呢排真係想讀書咧？睇我哋個樣 子。我覺得係波成， 係原因因為 唔知我估嘅啫。 我個樣子讀唔成書啦、啊， 我戴住眼鏡似成咪書嗰啲咁樣。 唔係你諗住讀咩先？錯翻嚟你嗱， 真係講唔 講好啊？要諗真係唔係想讀啦，係咪啊？諗到 唔係我哋係諗，如果講咗之後，你就會知係邊個啊？ 係啊。 系啊，所以就想咁咯，就 系 想 答 你咯。 嗯， 嗱，我试下讲俾佢听，睇佢会唔会转啦、啊。不如嗱，佢本身而家估我嘛， 系 试下讲俾佢听。 哦，系一啲庙宇管理 咯。点解会庙宇嘅？你谂住出家啦？ 唔系嗰啲有啲庙宇嗰啲庙祝啊，或者佢打理日常事务啊，或者一啲相关嘅仪式，你要知道系点做、啊。 因为本身对嗰样嘢有兴趣，咁、佢如果你化成工作的话，呢个系其中一样可以做嘅嘢。 咁、我覺得係一日喎，因為你啱啱一嚟就問我嗰兩條水晶，即係你都係有類似係呢一方面嘅 興趣、 信仰嗰方面嘅嘢咯，類就估啫。 嗯， 係咪？ 係 咪中咗？ 唔係，咁你最尾揀邊個？ 你咯。 OK， 好啱啱啊！ 啱。 耶！ 所以我話，開咗係 開咗就 feel 到啦，原來。 咁你都要俾啲 tips 我咁。 哇！ 因為我早幾日係喺 Facebook 碌到公開大學有個類似嘅課程。 哦，即係早幾日先開始想讀嘅咧。 係啊，我就睇完之後，哦，好想讀添。唔係我其實早兩三個月已經想讀一個讀多個學位嘅。 嗯， 本身係睇啱咗台灣有個富人大學嘅民間宗教嘅碩士學位，但就要去台灣讀，咁就唉棘咗喺度。 即係你都係想讀啲宗教之類嘅。 我之前讀咗個佛學碩士嘛。跟住我想再 系硕士生啊，高材生， 跟住想再读博士咯。 我读唔到博士啊，我知道自己冇呢个能力，咁、所以就冇谂过。咁但系想读书，咁佢早两日就见到佢有个咁嘅，佢有噶会介绍一啲民间宗教啊，佢入边嘅科仪啊仪式点解要咁做啊，同埋一啲管理咯。 喂，要唔要学破地狱噶？ 应该唔关事啊嘛，你好想庙 咩道道教呢个系 道 教 咁啊破地狱， 但你唔喺庙入边见到人哋破地狱 啊 嘛， 唔系啊，即系都学下咯，咩都少了 我都想学噶，其实系啊，咁同埋之前同一啲师傅倾过，佢都话香港系比较少道教嘅课程咯， 嗯， 因为你佛教会有啲好学术嘅课程，基督教会有，即系天主教都会有，但你反而道教唔知点解冇一个好正式嘅课程规范或者学术地去研究呢样嘢比较少。 道教其实都系跟师傅多咯， 佢好多都系跟师傅。或者翻內地讀咯，係啊，咁所以我就好想讀呢一個 course 嘅。咁 要讀幾耐啊？ 年半咯。 喂，我好似做翻主持 啦，有冇有興趣一齊讀啊？ 一齊讀咯。 我做主持啊，做呢個主持。 你以為我以為做嗰啲主持啊？ 支持一個個。 你冇覺得個男仔喺度講呢啲範疇，可能未必自己咁了解嘅？譬如阿一咁樣，佢對宗教有興趣講呢啲，會唔會覺得吸引嘅？其實 會唔會覺得？我覺得我睇男仔咧，我係會即係中意 佢揀啲唔好嘅男仔，我呢啲咁有修養嗰啲佢唔得嘅。 但係嗰啲壞男孩吸引嘅地方就是可能佢有一個專長係好叻嘅，跟住我就會好仰慕佢咯。 哦，例如咧，以前嗰啲叻啲咩 例如啊，講得 叻呃人 个个都好叻噶， 但系嗰啲嘢可能系我唔知嘅范畴里面咯。 嗯， 咁我之前做空姐咁，有一个男孩系机师嚟嘅，咁、可能佢嗰一样嘢喺航空界里面咁，即系我皮毛啦，我识嗰啲嘢，咁佢就系好深入研究嘅。咁跟住另一个就系一个医生嚟嘅，又系即系佢个专长系我永远都唔会涉猎到嘅咯。 哦， 嗰类咯， 我都系同你讲电台啲嘢啊。 哦，都 OK 噶， 系啊，好劲啊， 都 OK。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啊，好有趣，我想知嘅，咁我都觉得好有趣，我会对呢个人嘅兴趣大啲咯。 有冇即刻仰慕我哋啊？ 咁一副 panel 其实系构造啊， 可以呢个熄麦之后再教我。 佢好叻啊，拒绝得嗱，熄麦先再讲啦吓。 女神大揭秘。 跟住呢，我哋呢个叫女神大揭秘啊，就想求Mel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嗯， 系啦。 我有啲怪癖就系、是，即系我好中意闻嘢啦，我好中意闻书嗰啲，即系你有啲书咧系胶做噶嘛，我好中意闻嗰啲。 有书系，哦，即系个封面。 唔系，入边内页啊，即系 好似啲百科全书嗰类嗰啲嗰只胶啊。 嗰啲图书咧，图书细个咧，你揭嗰啲系胶胶地嗰啲。 哦，因为佢面有浸打咗浸嘢噶。 哦，劲中意闻咯，由细到大好中意闻咯， 系。你唔系中意闻旧式嗰种书咩？ 系啊，我系要闻胶嗰啲味咯。系啊，跟住讲起呢一样嘢咧，我可以再讲一个，就系我对于啲男仔嘅香味有啲，即系我俾人哋啲香味吸引咗咯。就算佢个样唔吸引，但如果佢香嘅话，我会俾佢吸引咗咯。 但有冇话系边款嘅味道？ 边款香就得噶。 有冇话点样为止香？即系可能佢喷咗一啲香，定系佢有啲人系打完波，咁汗味都可以觉得香嗰啲？ 嗰啲系真爱先系，即系闻到汗味嗰啲都系香嘅，咁嗰啲系真爱咯。通常系喷咗香水或者咧，你中意嗰个人咧，你会闻到佢身上有种香味。 哦，系啊。 咁香水嘅话有冇话边啲味？其实嗰个男仔喷咗嗰啲，你觉得咦？啲 止汗剂咁样 系啦，你都会中意嗰种味噶、嗯。 如果有止汗剂，我啲止汗剂我唔会特别中意嘅，但我会感觉到呢个男仔应该系整洁嘅、 嗯。 但系香味嘅话就系、是、其实出面啲香水应该都唔会太臭 噶嘛。系啊，有喜好。我试过有个阿 Sir 系嗰阵时中学，那个阿 Sir 系觉得自己喷咗一阵好香嘅香水， 但系其实好臭 嘅。但系我形容为系的士嘅。香氛咯， 我的士嘅香氛我都 OK 喎，车嗰啲香氛我都 OK。 但我系唔得嘅，因为我闻到嗰阵味我会呕嘅、哦，即系我坐车晕车浪嘅原因，除咗系呕之外，就闻到嗰阵车味。所以如果以前有时坐巴士咁啱坐新车，你知新车有阵味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我 系 好易呕嘅。跟住嗰个叫阿 Sir， 你唔好企我隔篱，我会呕啊。 咁如果女仔喷香水你会呕啊？ 女仔好似喷的士香水，但系我明嘅，即系因为我试过有一次系。在车上面闻到一个女孩子的香水，就想起以前，唔系就谂起以前的一些往事，因为以前有个类似的女孩子都呢阵味， 差唔多，即刻 撩佢倾偈。 啲人话气味好永久，即系你闻到那个味，你就会想起那个人咯。 系，咁有冇曾经试过有一个男仔因为那个味道去令到你中意咗佢，甚至乎即系拍拖咁样样噶？即系个味道真系主导得好劲嘅。 有一个系我对佢会有好感嘅， 系， 即系可能系做朋友咯，但系唔一定系拍拖。系啊，拍拖嗰啲又真系好少，因为香味而中意咗佢咯。但我会对呢个男仔会多咗啲好感咯。 咁你自己会唔会都要求自己嗰阵味系要唔知点样 闻闻到啊？ 佢今日有啊，就系有阵好浓嘅香水味， 好浓咩？ 你自己唔觉得？ 唔系，我有啲想呕啊！ 我唔可以用浓嚟形容咯。 但系你即系一见到你就会 过咗闻 就闻到啦， 系、因为我好注重气味呢一样嘢，即系可能尤其是而家咁热咧，我会惊自己出汗啦。跟住我系每次出街都会喷止汗剂同香水嘅、 哦， 或者可能人哋会用个香味嚟记得我咯。 哦，你算唔算大汗嘅？但系本身即系譬如夏天呢啲天气咁样出出入入嗰啲， 我原本系一个唔出汗嘅人嚟噶。跟住之后咁我后屘都有尝试过做运动啦。其实我系因为呢个比赛，跟住我知道减肥做运动，跟住就开始出翻啲汗咯。嗱，应该闻唔到啩？ 冇，今日冇， 系香嘅系咪？ 但系嚟紧去医院做嘢就冇得喷噶咯，应该。 我谂应该都喷得啩。 系咪啊？ 应该得嘅， 真 系有知喎、啊。 出完话俾你听， 同埋医院都本身有一种味噶嘛， 嗰阵烧到药水味咯。 你有冇啲古怪味你系中意？即系有啲人中意泳池嗰阵味， 系 唔中意。 佢好似系咪你 停车场嗰啲咯？ 停车场嗰啲， 停车场都有噶，就系、是、关车嗰啲。 呢啲系你嘅怪癖咯。 系啊， 我系闻香嘅，但系你中意闻臭。 但系嗰啲对于我嚟讲都系叫做 香嘅， 好闻咯，我会话系啊，即系会唔会？ 就會好舒服啦，咁樣樣。 即係好似我聞圖書咁樣咯，圖書嗰啲膠味咯。 但呢個都好古怪喎、啊，因為我聽好翻嚟聞書，好多人都會聞嘅，但係佢哋唔係聞膠嘅書咯， 係啦， 係舊書，係啊，即係你好舊嗰啲漫畫書 啊，嗰啲 圖書館。 漫畫書嗰啲即係會有蟲攞轉出嚟嗰啲嚟。 咁又唔使下下咁極端嘅，但係啲紙好薄嗰啲咧，啡啡地色嗰種紙。 我唔中意，即係咧你以前小學嗰啲考試卷嗰啲紙咯，係咪？ 啊，係類似 嗰啲。類似，但係漫畫鋪嘅漫畫書係再濃味啲嘅。 吓、啊，我唔中意。 直情去漫画铺，我会我试过咪攞上手机，冇人见到咪索咯。系啊，因为嗰啲系漫画铺里边，佢成个氛围已经有嗰阵味噶啦、 啊。图书馆啲书都有嘅，旧式卫斯理都系嗰阵味嘅。唔系卫斯理呢个人啊，系卫斯理本书啫。 旧式罗家良嗰个年代咧，嗰个卫斯理有阵味噶嘛。 即系其实你哋都系有呢个怪癖嘅。 你怪啲， 你 胶真系好少闻喎。 好香噶，唔系啊！你去图书馆攞啲小朋友嗰啲图书嚟闻下先啦，好香噶！ 攞啲小朋友嚟闻下 嘅图书啫， 推介你哋唔好去漫画铺，你哋去图书馆。 心理龙爪手。 跟住我哋有个心理测验同你玩嘅，咁呢一个心理测验个情景就系咁样嘅。就是当你喺开咗一日成日会啦，咁就快散会噶啦，你会觉得呢一刻咩嘅姿势你系会觉得最轻松嘅咧？咁 A 就系翘左脚 ，B 咧 佢而家咪翘紧左脚， 佢哋而家系啦，你喺你而家， 所以而家唔轻松， 哦系咩？ 你而家嚟，你而家试下放松，然之后睇下你只脚点样，你只脚会点摆啊？ 劲 慢啦，点摆噶？ 叉开咯。 哦、即系男人劲慢啦， 系啦，因为 A 咧就翘左脚，B 咧就系即系盘膝坐啦，跟住 C 就系翘右脚，而 D 咧就两只脚咁样自然擘开， 就系 D 啦，一定系 D 啦， 即系佢系 D 嘅， 我系 B 喎。 我即系盘膝坐咁， 系啊。有时咧，因为我翻工咧，有时冇人噶嘛，咁自己写写下嘢嘅时候，写到咦冇人，跟住就除咗对鞋，然后缩起只脚咁样，即系咁样缩埋上嚟咯。 哦， 即系要两只一齐缩。 我關節唔夠柔軟，係啊，啲筋唔夠軟，但係就好中意翹起只腳，翹即翹一邊嘅腳上張凳嗰度咯。 哦，啲男人係翹唔到腳㗎， 哦 係 啊， 係會揞住。 有啲男人係翹唔到㗎， 哦 係，係啊，即唔可以好靚嘅嗰種翹， 即唔會好似即女仔咁樣翹到實曬嗰種。 係啦，有啲男人係純粹晾只腳喺另外一邊嘅膝頭哥啫嘛， 係即而家即咁樣呢啲叫晾，就唔係翹。 係啦， 你就係盤膝啦，所以 係啊，我係盤膝。 我諗我都會係。 麻甩坐， 擘大咯，即系成个人直情系连埋个身系摊喺嗰张凳度嗰种咯，即系同你拣嘅嗰个都系一样，系啦。咁所以我哋嘅选择就系咁啊。咁但系究竟呢四样嘢、四个动作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个部分翻嚟咧就会开估啊。 逐步拾回自己的勇敢，站立未来，别怕。身伤痕，平常心，多谢，难道自问，逐步拾回自己的性感，独立是男是女，亦平等，前路上有数不清的可能，为何悲观？我自问，旧日被人撕开粉碎，为何会去？别念。 哋请著名 DJ 波盛为我哋介绍下呢一首歌。 呢首系吴假戏即系 Sharona 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逐步拾回自己》。 多谢著名 DJ 波盛， 我走先啦，咁翻屋企啦。 十三人受伤，事故原因未明。当地紧急部门已经派出救援直升机前往事故现场，展开紧急搜救行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新界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二骤雨增多，星期三、四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交通非常挤塞，而车龙排到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而九龙去将军澳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近九龙塘会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路明道。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李靖屋村。咁最後再提提大家有關渡輪嘅消息。咁由於風浪較大嘅關係咧，翠華船務由較早前下午兩點起，蒲台島去香港仔嘅渡輪航線咧，終點站係改為香港仔，暫時唔停駛住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的艾力啊！我知道很多爸爸咧，平时出去做嘢，好大压力，好辛苦噶，但是嚟到父亲节。要流泪的都留下开心幸福的泪水、啊、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 Kamel 收到波盛份礼物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收到波盛份礼物就觉得真是一份很难忘的礼物、啊、是所有女人都会难忘的礼物、啊、我是口罩小姐里面的黑妹，亦都是 Kamel。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口罩小姐 低六名，佢好强调嘅， 系你哋强调， 系 唔系我？ 咁有 confuse 嘅，咁我哋玩一个心理测验，轻轻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咁睇下你哋会拣啲咩嘅。咁就喺公司，你当开完一日会咁样，咁剩翻五分钟就散会啦。你会有一个咩嘅姿势坐姿令到你比较轻松啲咧？咁 A 就翘左脚 ，B。就是会盘膝坐就一揀嘅 ,C 就是翘右脚，而 D 呢就是两只脚自然咁抹开，就我同 Kamel 都系揀呢个嘅。 咁但系究竟系代表紧啲咩咧？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翘咗脚，反映紧你嘅为人处事太过随和冇主见啊，令到另一半觉得你个人冇乜挑战性，所以一旦拍拖都好，都冇乜特别，难怪对方会觉得同你一齐好闷啊。而拣咗 C 翘右脚咧，你系一个好有个性嘅人，对于唔同年纪嘅异性都好有吸引力，而且你仲对自己非常之有信心，但亦都因为咁样令到你嘅另一半成日都觉得冇安全感。咁今日好似阿一咁样拣咗 B 盘膝咁坐，又或者好似波性同埋 Camel 咁双脚迈开咁坐，又代表你嘅爱情缺点系啲咩呢？ 心理龙爪手。 这个心理测验是讲紧你最令另一半受不到的缺点，我哋睇下你嗰个先啦。 顶唔顺我太聪明， 占有欲太强，我话你爱情里边系啊，亦都讲即系你爱情嘅缺点啦，或者拣 B 盘失错系占有欲太强。 吓，我冇咩占有欲噶。 佢话你认为两个人相处最紧要表达自己浓烈嘅情感，你越爱对方，你嘅表达方式就会越劲，咁同时亦都会忽略咗对方嘅感受。 我觉得呢个系我。 D 嗰个咧就系仲有轻色，仲有轻色， 唔系 唔系重色轻友， 我系 D， 调转，喂，我哋已经我帮你推翻个结果。 但你占有欲系好强嘅， 系啊，我系劲黐身嗰啲咧，我应该系黐到啲人系唔想理我嗰啲咯。 但系时间上啦、情感上啦，定系边款咧？ 时间上，即系因为我好中意佢，所以先会想黐佢噶嘛。 啱啱係，咁但係例如可能 let's say 你話試過有醫生咁樣，咁佢 on call 36小時咁樣噶嘛？ 嗯，佢嗰個係佢唔係 on call 嗰啲，佢係 regular 啲嘅醫生嚟嘅。 哦，所以就唔會揀 on call 嗰啲啦。 地方開始唔會揀啦。 咁你 on call 都要睇，唔係翻 shift 嗰啲反而係易啲就時間喎。即我之前做空姐是啲時間很唔穩定的嘛，但另一半啲時間很唔穩定的時候，就會變咗大家很穩定咯。 哦，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但是你要日日見或者成日都 可以噶，我可以日日見噶。哇！你冇即刻即刻你心諗，好彩啊，好彩、 啊。唔係啊，係冇咁多時間啊，即都要唔使翻工咩？我最大的訴求就是翻工啊嘛， 最中意翻工 係咯。咁你嗱，我一至五都要翻工啦，放工完翻屋企做其他嘢，咁、其實係得禮拜六日可以見到。即如果你話我你 FaceTime 都接受到嘅，傾電話都接受到，咁冇乜嘢。但係真係要見面，其實香港地好難噶嘛。你就算結咗婚，兩公婆有時可能都係翻屋企嗰兩三個鐘見到。 係咯，咪咯。咁但係你結咗婚，你就可以每日都咁樣見喎。 係，但你拍拖唔係噶嘛，除非同居咯。 係好慘失，係咪感覺到好黐身？不過其實到呢一排，即可能我自己讀書比較忙啲，我就開始覺得哦，原來人哋以前係咁慘，人哋即係要好專注做嘢嘅時候，又覺得好煩，係一件。唉，我唔想再理佢嘅感覺咯，會即係啦，我自己最近都有呢個感覺。 人大咗啦， 唔係因為係自己開始忙嘅時候先會咁樣諗、 啊。所以唔可以俾女人太得閒啊！ 係有啲咩做，有啲咩可以俾佢做、啊？ 要俾啲嘢佢做下咁樣先得咯。咁但係你自己嗰陣時拍拖，你話即係會扯啦，即係會好想見，但你係唔需要叫做所謂自己一個人嘅時間嘅， 唔需要噶。因為我覺得兩個人一起都很開心，所以我不需要自己一個人的時間，同埋即可能相對地，我是比較得閒嗰啲嗰個啦。咁、人哋做嘢嘅時候，我已經有自己私人空間啦嘛。 哦，結論啊，唔可以俾女人太得閒，真 係。因為我而家係學生啊嘛，所以係咯會得閒啲咯。 幾耐冇拍拖？ 都半年。半年到 咯，呢半年自己一個人有冇覺得唔習慣定係點？ 其實冇得唔習慣，因為你係逼住習慣咯。同埋你都好好頭半年係有好多嘢做啊嘛，所以好忙就會令到我分心咯。但係而家暫時都唔想拍拖住。 你會唔會係嗰啲咧一冇拍拖單身咧，就反而喺朋友圈子好活躍，係咁蒲頭啦？ 都會㗎，都會㗎，即係人哋約我，我就會出去咯。系啊，我系嗰啲 咧。啲 friend 就知道你散咗，因为佢肯报仇啦。 我一唔见咗就，我系有拍拖啦咁。 好贱格啊！呢啲 唔系啊，我唔系咁噶，我唔系咁，我唔系啲咁嘅人嚟噶。 真系好贱格，我有啲 friend 都系咁样。 可唔可以帮我 cut 咗呀？你一啲 失恋嘅时候先出现。 系啊系啊， 我都会出现噶，人哋约我都会出现。 我知，得得 但你都甩底啊嘛。咁你譬如你嗰時成日會見另一半嘅話，咁會有啲咩做啊？ 有啲咩做啊？ 係啊， 其實都係行街睇戲食飯嗰啲咯，或者屋企煮飯。 即 係 你屋企其實做咩係唔係？係 啊，最緊要係相處一齊嗰時間咯。 嗯，咁好啦，調翻轉啦，你最頂唔順嗰人嘅性格會係啲咩？ 我最頂唔順，我好少頂人哋唔順噶。 即係你咩都得嘅。 我最頂唔順可能係佢好得閒都唔想見我咯。即如果佢有时间，但系佢唔想见我嘅话，我会即我会嬲咯。 何谓得闲咧？但系 何谓得闲？即可能如果一个月工，佢有半个月都放假嘅，咁佢嗰半个月都唔会想见我咯，嗰只咯。即其实都好得闲噶啦，一个月里面翻半个月工系咯。 但唔会话即系 let's say 有啲嗱，有时男人都有私人时间，好似我话斋啊，你一个礼拜有五日翻工啦。礼拜六 六日啦，两日 礼拜六日啦，系啦，礼拜日佢嗰日唔系，我真系好想同 friend 踢波，今晚唔嚟揾你。 咁我觉得 OK 喎，即系你有你自己嘅群体活动，但可能嗰阵时佢系讲紧佢自己匿喺屋企都唔想见我咯。 哦， 系即系如果你有嘢做，你同我讲嘅话，咁系 OK 嘅。 嗯，咁我唔系见 friend， 我真系想匿喺屋企，即系唔见你。但系我屋企其实我唔知有煲下剧又好，或者想 hea 下， 咁你就 唔得啦。 我要睇下佢得闲咗几耐咯。 嗯， 系啊，即系咧视乎佢。即系点讲咧？即系可能比例上都要分翻啲时间俾我。 咁你算唔算系随传随到嘅咧？因为你咁黐身，即系喂，我今晚想食饭，哦，好就嚟嘅。 系啊，我系嗰啲嚟嘅。 即系譬如可能佢十 废啊，得知 十一二点先收工。喂，我今晚做咗一个钟，我出唔出去食宵夜咁嗰啲，你又会出去的？ 哦，我会可以噶。 好嘢， 系好废啊！呢啲你哋话唔怪得知系坏人磁石啦。 系咯。 哦，即系啦，所以我哋帮我拆解到个原因啊， 系因为随传随到， 系因为随传随到，所以会咁噶， 唔系太 黐身， 系咪好易追噶你？ 又唔系、哦，我又唔系好易追嘅啫。 咁之前嗰啲都系人哋追你嘅， 可以叫做好自然地一齐， 嗯， 系咯，跟住都曾经有个系都即系可能相处咗半年先咯， 嗯， 系咯， 但系。追你是要即你觉得不是易啦，咁要用啲咩方法呢？ 讲完之后人哋咁样对我，咁点算？要点样啊？冇，其实我觉得佢要嗰段时间唔好令到我反感咯。即系佢做嘅嘢，我佢唔一定要做啲乜嘢嘅，但系起码佢做嘅嘢，佢唔会令到我反感，唔好令到我惊咗佢。然后佢肯花时间陪我咯，即系佢会俾我睇得出，可能啊，佢就算佢好忙，但系佢都有好多时间陪我嘅话，咁我就觉得哦。你咁忙都可以抽到時間嘅話，咁 OK 啦。 嗯， 咁啊，好緊要，要帶我去食好嘢。我覺得好緊要係要帶我去食好嘢，因為我中意食，好中意食嘢。 好似好易咁樣喎。 系啊，即系佢啱 feel， 跟住同佢食下嘢咁样。 讲到咁。 Week，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嘅，俾阿 Camille 嘅呢个情景题就系、是、啊， 如果香港有丧尸，你会匿喺边度？ 喂，有冇听过最危险嘅地方就系最安全嘅地方啊？ 你会扮丧尸匿埋一齐 ？O K， 我 同佢哋一齐 系啦，我可以同佢哋一齐扮丧尸，咁佢哋就会以为同类，就会咬我咯。 你会匿喺边啊？即假设听朝瞓醒，假设收到通知，哦，就话香港咧被一群丧尸唔知点样，咁你喺屋企啦，咁你会 stay 喺屋企啊？定系会做啲咩啊？ 我会 stay 喺屋企，因为其实我都好中意留喺屋企噶，即系我做咩啊？做咩啊？ 佢好似放假咁讲到，丧尸啊，唔系放假， 即系留喺屋企睇下剧啦，嗰啲咁样嘅咁。 我一起身已经有丧尸，咁我就更加唔可以再出门口啦，系咪先？我哋已经落咗屋企啦。 系，但你会唔会有个 plan 系、啊、要离开屋企，揾、 啊、 一个再稳阵啲嘅地方？ 唔会，因为我屋企已经系最安全嘅地方。 你系住喺？ 我住点讲啊？ 即你住喺一啲即系深山啊？ 我住村屋噶，系啊，我住村屋。 村屋比较危险， 村屋唔系村屋安全喎，村屋 冇保安喎，好似 系咯。 我起码大堂有个， 但系治安系 OK 嘅。 唔系嗰啲丧尸嚟噶嘛？ 系啊， 即系我起码我觉得我住廿几楼嘅， 佢想你呢个时间啦， 佢起码唔识揿 lift 啊。 我俾尽你三楼咁样，你上到天台围住晒成间屋，你真系唔知点走。 咁点啊？系咪要我一定要我搭第二个地方？ 唔系，你可以搭屋企， 好奇下啫。 咁但系你会唔会谂，即系例如 糧食啊、食水啊，或者即係萬一有人攻入嚟點算啊？ 咁呢個時候應該要你係超級市場咯，起碼夠 你 半年啊嘛。 諗起超級市場，不過我係諗緊邊間分店係比較比較大啲 ，City Super 啲嘢好食啲係嘛？ 有現成有燒肉有爐咁樣， 有壽司添，有啲仲唔係仲唔係新化壽司？ 有啲仲係有好多唔同酒賣咧。 仲有嘢飲， 下面九龍塘嗰個咪咯， 係喎，其實係喎，你喺超級市場都唔得。 你哋諗住你喺邊啊？翻 我係翻中大啊嘛，我係 你咧， 我係超級市場嘅，真係諗起，我先係諗緊邊一度嘅超級市場係啱數，我真係諗起下面 超級市場見 九龍塘啊，因為佢好多入口同出口啊，同埋即係我裏邊食嘢嘅時候，其實因為有一啲咧，譬如你喺譬如我舉例旺角區有啲，佢落咗地牢之後，你暈死咗喺度噶嘛？ 哦，係係係 係，但係下面大商場嗰啲有位走， 好多位走。 但唔係喎，我係諗我點解要翻中大嘅原因係喺户外地方嘛？ 嗯， 即係我始終 親大自然。 唔係啊，我覺得始終。你 let's say 樓下有一擎嗰度，咁我喺商場入邊咯，即系我唔係一個户外地方，係始終有一個困獸鬥嘅感覺啊嘛。但係如果我喺户外，我要走，我有啲山路或者成，咁當然即系大學嗰度都有超級市場啦。咁我都可以去天物之，所以我係諗起中大嘅咯。 仲可以翻去讀書啊！你好周詳啊，諗到喪屍包圍嘅時候好多 可以讀書寫 paper 先。睇嚟我真系好中意读 书，丧尸 都未 围咗， 丧尸都未围完我毕业啦，已经考咗个 degree 翻嚟啦。啊，我真系估唔到啊！ 但系你平时自己呢啲应变能力或者求生能力叻唔叻？ 强唔强？ 应变能力好差，我啲对答都好差，即系我冇乜急才咯。 嗯，即系蠢嘅， 系啊系啊，蠢噶。喂，大家有兴趣可以留意翻我哋嘅决赛。我係係咁俾人笑我講嘢好差咯，係即係幕後都會話，哎呀講嘢真係唔得啊咁樣。但係咁 即唔出聲就好靚。 嗯，我啫，我依家開始我靜音先。 唔係應得幾好啊，係玩呢啲，平時我哋出啲招噶嘛。 靜音，大家一齊靜音。 但係出聲就知道你蠢啦。 我冇靚咗啊！ 本身好靓，本身都好靓真系，唔敢望添我而家开始。 一出声就出，我由细嗰阵，可能中学啲 friend 已经话你唔开口都 OK 嘅，但一讲一讲嘢就好低能咯，都白痴咯，冇气质咁样咯。 哦，系啊， 你有冇谂过想改？ 系 你有冇谂过想改啊？ 曾经有一刻谂过嘅，但系因为我太多嘢讲啦，同埋我一讲嘢咧又。即我不是啲好斯文咧，講嘢好輕聲嗰啲啦。跟住我就覺得啊，算啦，呢個我自己嘛。咁跟住之前再拍節目咧，我哋拍嗰頭十集係真人 show 嚟噶嘛。去到最尾，佢又變咗一個好傳統嘅選美喎。咁嗰陣時候我都好疑惑，我應該係要扮翻啲香港小姐打姐嗰啲，定係要做翻自己？跟住佢哋都話：，即你無啦啦轉咗做另一個人，好奇怪。跟住就話：，你做翻自己啦。咁我就覺得啊，算啦，我擁抱我自己嘅 Kai 咯。係呢個就係我啦，咁樣。 好同意 feel 到 咩啊？ 恭喜思瑶， 最后咧，我哋有礼物送俾你嘅，咁你开咗个题目啊。就係、是、要令你一世難忘， 一世難忘。 你覺得係會買啲咩？ 我覺得一定係啲勁騎呢嘅嘢，咁係騎呢先會令我難忘噶嘛。啲正正常常嗰啲係係啦，係咯。 你收過啲最古怪嘅嘢係？ 最古怪啊！最古怪又唔係古怪喎，但係令我難忘嘅就係、是、即係中學咧好興咧一勁大張卡紙，即係大過我個人嗰啲咧，跟住之後就會黐勁多相，跟住寫勁多字或者 大過你個人好大噶咯喎，係 啊， 你173喎， 唔係咁，可能係打橫發展，唔係向上發展，係啦，嗰啲 banner 嗰啲，嗰啲我就會好難忘，都覺得人哋好有心機咁樣砌啲回憶出嚟咯。 但係嗰個係嗰陣時嘅男朋友， 唔係中學啲女仔同學嚟嘅。 哦，即係 要強調係女仔同學。 臨畢業嗰啲嗰時候， 唔係係中二三嗰啲咯，係唔知點解嗰啲時候係好鬼中意做呢啲嘢，即係啲手工嘢 啊嘛，冇嘢做， 唔可以俾女人太得閒啦。 咁你平日收禮物有冇話中意啲即係奇力古靈精怪嗰啲定係點㗎？ 冇㗎，實用。我中意，系咪嘢食嚟噶？好想知 道。哦，佢中意食嘢， 佢中意食嘢。 咁你中意食食咩啊？ 死港女中意食嗰啲 macaron， 我好中意食朱古力。 系 系。因为我前嗰几日系咁，即系温书好大力，跟住一口气拍咗两包薯片同埋一盒朱古力， 哦、 因为就觉得好正。 好少事，我嗰时写 paper 都系晚晚食一排。 吓、啊，系啊。但一路嚼嘢，其实个脑系会转唔到。 系系系咯。吓、啊，会转到？ 转唔到啊！ 哇，你好蠢啊！你 又嚟咗。 首先你要覺得自己平時其實我轉到嘅， 係你冇諗過其實你不嬲都係 轉， 係 咯。 你首先要覺得明顯轉到，先有對比嘛。 唔係啊，我咁樣講嘢好蠢咩？ 係啊，因為唔係，但理論上你有糖分入腦係應該會轉到噶嘛。 可能佢要啲時間衝翻上去。 你知佢人太高啊，要时间周围走啊，你明唔明啊？ 上翻去啊，啲血 个路程好远啊， 讲到好似平时好聪明咁样。 我 系 啊， 我送先啦， 你先。 我本身都系谂住买啲好骑呢嘅，我觉得真系即系骑呢嚟讲，我真系会有一种唔知做乜咁，所以我系正路嘅行，女人一世难忘嘅嘢。 咩嚟噶？耳环啊，系咪啊？ 戒指啊， 戒指啊， 可以开个可以噶？ 咩啊？ 系咪可以开？ 可以开，你可以开，可以。 我 简单呢个意义嚟嘅啫，系即系戒指，我觉得。 戒指俾我 呢啲啊， 我识玩，识玩一嚟送戒指俾我。 嗱呢啲啊难忘啦，咁 系喎系喎， 因为你女仔心目中我觉得系 送戒 指，如果唔骑呢，我就系行， 所以我冇送过戒指俾女嘉宾嘅。 老婆咧， 以前女朋友都系送过一只啫嘛， 系嘛， 系啊，唔会立乱送嘅，即系就连佢结唔系佢结婚添，佢生日我都唔会送。 哦，都正常咯。 系啊，我觉得唔可以乱送。 喂，人生第一个男仔送嘅戒指 啊，戒指唔系咁样轻松嘢嚟嘅，呢啲系意义嚟嘅啫， 物轻情意重。OK， 好，我想问你阵间完咗访问有冇嘢做啊？ 做咩啊？你想做？ 我问下啫。 会食饭嘅。哦，点解你送花？ 咁啊啱啦， 送花俾我， 咁 OK 啊，佢拎住呢个吹啊， 一咩骑呢嘢，系咪吹波波？ 我话说，我一谂到呢样嘢之后咧，即系呢个题目， 系 我醒起我咁多年嘅圣诞礼物，我觉得我送过最出色嗰份系我呢世难忘嘅，就系圣诞交换礼物嘅时候，我送咗个厕所泵出去，然后我个 friend 系佢要拎住个厕所泵搭地铁。佢寄咗一世同你講， 仲有個病啊， 係啊，仲有個病啦。 我本身以為個病係啲小朋友吹氣球嗰啲， 你諗嗰啲 係嗰個 對面嗰個諗衰嘢， 我諗嗰啲係其他嘢嚟㗎。因為頭先個袋裏面就係突咗個病出嚟嗰啲啊。 你以為佢送啲 係女人用嗰啲 玩 具俾你啊嘛？跟住成條拿出嚟咁樣， 我就買咗個廁所泵嘅。 冇啊，即係一世難忘，一係就即係騎呢到癲，一係就啱啱嗰啲整到癲 嘅。交換禮物整蠱人嗰啲咯。 哦，係啊，係啊。所以以后如果再见到 Camille 嘅话，佢就话厕所泵咧一定记得， 有冇用啊？咁样 我输咗嘛，我第六名啊嘛，送翻个权杖俾我咯。 不过我觉得以佢嘅佢嘅状态都似系呢啲啊，好似啱数。 你中意 咩啊？咩个我嘅状态？ 即系你个 character 点改啊？ 两份礼物啦，你拣边个啊？ 你会拣边个赢啊？两个男仔送俾你。 我会拣啊，两份都中意嘅。 系你会拣边个赢？ 但系我觉得戒指是真的令我难忘咯。 哦，佢呢个位置都扮翻嘢嘅。 系咩啊？咩扮翻嘢？ 佢叫我哋讲话，你实收呢个咧，佢就特登唔拣呢个。 唔系，我估唔到会送戒指咯。 我都估唔到啊。 会唔会唔开心噶呢一个？ 唔会啊，我都系送俾你啊。你结咗单咁样拎去食饭。 我今晚要咁样攞啊，我系第六名。 攞奖啊，有权杖啊，咁样 有权。 但我想讲，其实我都一个好细心嘅男人，所以我买咗个纸袋。个纸袋唔系， 多谢你啊。 真系特登喺隔篱文具铺买。 即系你惊我咁样攞出街好丑啊！ 我真系惊你咁样拎出街。 但你个纸袋突咗个病嗰嚿嘢出嚟嘛，头先，所以我见到嘛。 我几塞咗啊！ 啊，攞去食饭啦。 好啊， 好，今日再次多谢 Camille，thank you， 拜拜。 一个个逐到处寄生，一次次能残杀命运，恐怕我在世界期待美好，只得到自觉萎缩。虽然奋斗奋斗替身，想要爱而无法爱人，安慰我受创痛，其实意中青春，想凄美面罩去沐浴，为快知不去某日突发的程度。人间很冷酷，山中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想跟孔雀散步，谁情愿抱黑风？寻觅生活的归宿，难道生活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要病毒，离不开，要孤独。壮壮在灰暗雨湿，心碎碎在无数裂缝，将两眼及两耳全部萎缩，放得到真情美好。古怪吗？但永远发生，丑怪吗？仍尝试爱人， 当过去未过去，其实有风刚吹过，可会愿意去暴露？在肮脏都市，但下就有的病毒，连神经都会哭。想趁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 轮到我做著名 DJ 啦，可唔可以介绍我出场啦？ 有请香港电台著名 DJ 阿一， 呢首系泳儿嘅《孤独》，就系咁，转头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是连续第十二日没有本地确诊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这宗境外输入的个案是涉及一名十九岁女子，她星期二乘搭 BA031 由英国抵港，在何文田九龙维景酒店接受检疫，星期三出现病征，送院之后确诊，他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本港至今累计11885人确诊。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说，港大招募了大约50人参与混合式接种新冠疫苗研究，暂时看到安全性好，不见任何严重不良反应，下个月会开始分析抗体产生情况，和没有混针的人士作比较，相信下个月中会有初步数据。至于几时可以应用混针做法，本身是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的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应用，接种首剂疫苗之后出现严重过敏的人士可以转用另一款疫苗，已经有病人这样接种，非常安全。警方昨晚在尖沙咀倒破一间怀疑无牌的酒吧，拘捕九人，据了解包括艺人阮文安。警方根据情报和经调查之后，昨晚突击搜查天文台道16号一个单位，怀疑用作无牌酒吧。单位内八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涉嫌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场所饮酒被捕，他们同时涉嫌违反限聚令，警方将会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单位内一名26岁男负责人亦都涉嫌无牌卖酒、无牌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等，将会被检控。 NBA 季后赛西岸决赛将会由洛杉矶快艇和凤凰城太阳对决，但是两队都可能面对主力缺阵问题。快艇在西岸四强赛第六战主场以131-119击败爵士，总场数4-2淘汰对手，

马生，我想问一下，父亲节就嚟到啦，你会有啲乜嘢歌送俾你爸爸呢？ 我一定会拣秋官郑少秋，因为我阿爸好中意佢嘅歌噶。 有事已三重。 秋官一首《游子恨》，我揀呢一首关于亲情嘅歌，一个阿仔离开咗屋企好耐，就点翻呢一首歌俾老豆听啦，亦都送俾天下嘅每一位父亲。 无云不尽苦 我哋系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仲有我彭永仪， 父亲节快乐！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嚟到，我是你的球会会。 时间天气， 而家时间下昼嘅3:39啊，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报埋隔篱 B 房有啲咩人喺度啊？ 隔篱 B 房有下一家准备做节目嘅人齐晒啦，啱啱。 系啦，系啦，有台长喺度， 系啦，全部都系 督促住寻常事嘅工作， 同埋今日嘅嘉宾啊，系、哦、啦，有高大靓仔嘅男歌手啊，好似话会讲煮嘢食，话啱大家留意啊， 系、哦、 啊，白色头发而家变咗， 系啊，你系咪听唔到我哋？ 佢应该听唔到噶，佢哋好专心倾偈。 好啦，我哋要介绍下，我哋有个资深听众啊，森哥啊， 冇错， 解释咗究竟书本嘅气味系从何而来， 因为头先近秒讲佢好中意闻书上面嗰啲味嘛，啊，森哥 书卷味 系啦。佢而家解釋個書卷咩原理？ 題外話 ，sorry， 題外多話多一樣嘢。天兒話我今日好香，你聽住噶， 我聽住。跟住你就話自己係啊，其實你冇睇我個樣咁，我好整潔噶。跟住佢就話香同整潔係兩回事嘅。我聽到。 好啦，解釋書嘅味道。 佢話書本上面嘅膠味咧，多數係書脊上面嘅膠水氣味嚟嘅，而一般書嘅氣味咧就係、是、油墨。而現代嘅紙張大多冇味，除非你係身在一個有幾百噸紙嘅倉庫裏面啦，先至會有少少氣味嘅啫。所以大多數只會聞到嘅灰即係灰塵味啦，喺個貨倉嗰度。咁但係佢而且即係 focus 翻，可能頭先佢表講嗰種嗰只膠味咧，係膠水比較多啲嘅。 哦，係啊，係啊， 就係咁啦， 就係咁啦， 勁嘢。 好，講完， 資深聽眾 聽推介。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学下做一个 social 嘅人。嗱，有时咧喺一啲咁嘅场合咧，系要识得同一啲唔识得嘅人，识得点样同佢去嘻呵下气，应下佢。就算你唔明佢讲啲咩啊，你都要识得笑，识得哈哈哈哈哈。嗱，呢个技能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话说咧，早排同啲 friend 出去即系玩嘅时候咧。就討論起呢個問題啦，發現咧小弟原來啊天生係識得做呢個交際花嘅角色嘅。嗱，你話係咪好中意做，或者係咪好 enjoy？ 其實唔係，但唔知點解咧就好自然識得。喂 ，hello， 喂，係啊，好耐冇見，喂，走啦，走先，好識做呢啲禮貌嘢。相反咧，同場嘅另一個男仔真係一個乖仔嚟嘅，就坐喺度唔係好出聲啊，或者你同佢傾偈佢都會應你啊，非常之禮貌，學識亦都好淵博，但係咧就俾人一種沉悶嘅感覺。正所謂。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又唔系话做交际花又一定坏嘅，但系感觉个人好似有趣啲，识女仔都易啲啊！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系推介你点样同人 social。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你个 social 职。 话说啊，好中意用话说呢只字添。话说咧，小弟呢排有几个经历嘅，咁啊又系有一次去一啲餐厅饮嘢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嗰个餐厅咧就五湖四海，老少咸宜，男女老幼 咩都有， 咩都有，系啦，有啲系仲系读紧大学又有，有啲啊出咗嚟做嘢又有，有啲退休都有啦。咁啊尤其是你知道嘅，之前都提过，我系好容易吸到一啲咩人咧？阿叔， 阿叔啦、 啊，系啦， 你都有嗰阵随，同一个 channel， 系啦，所以咧我零舍有几个阿叔啊。是非常之有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个呢好像是91年定90年的杰出青年来的，十大杰青。 哦， 是啊，好劲啊， 咁犀利噶， 是啊，他是不知道做珠宝设计啊那些东西，他给了我一些报纸我看。 劲嘢喎，是啊，我因为我成日有时见到多个，他们就会叫你喂一啊，一嚟到咧就嗌你噶啦，但我去咗咁多次，佢哋都唔知道边个， 唔知道你叫咩名字、啊。其实你都去咗好多次啊， 系啊， 但系佢次次都话，诶、哎，一个 friend， 一个 friend， 你系冇名嘅， 好惨啊， 系啊，著名 DJ 冇名喎、 啊，一个 friend。 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嗱，因为点解提起呢个题目咧，系话说有一次咧，又系遇到一个好有趣嘅人啦、啊。咁啊，佢系去到嗰陣時咧，佢係同一啲人咧係講國語嘅，即係講普通話啦，傾偈啦咁樣。 你好， 係啦，咁但係佢識廣東話嘅，但係你 feel 到係唔鹹唔淡嘅，一個七十零歲嘅 叔叔， 係咯阿叔咯，我未用到阿伯嚟形容，因為都幾老當益壯嘅、 嗯， 因為都同我哋飲得幾多下，係啦，即冇嗰種老態龍鐘嘅感覺喺入邊。係咪老態龍鐘啱啊？呢、這個四字成語。好啦，咁跟住之後咁啊飲飲下嘅時候咧，開始。听歌，即大家个餐厅容许我哋自己揀歌咁样，自己播歌啦。咁佢播一啲台湾嘅旧歌。咁、 嗯、 播嘅时候咧，喂识货喎，即我揀嘅时候咁，佢话识货喎，后生仔，我系啊，我几中意台湾噶。跟住佢就同我讲起，原来佢系台湾人。 哦， 系啦，佢系七十几岁嘅台湾人。咁然后就话，诶、欸，咁你识唔识闽南话啊？即系佢台语啦，佢叫，哦，我识啊，因为我福建人，所以识啲闽南话嘅成。咁然后佢就讲起佢自己嘅人生啦，七十几岁嘅伯伯，佢话佢十几岁就离开咗，三十几年，差唔多四十年冇翻过台湾。咁啊，佢有啲自己嘅事情翻唔到去啦，或者有啲我唔方便透露，总之有啲原因翻唔到去啦，四十几年冇翻过去啦。跟住之后细细个嘅时候咧，喺台湾读书啦，读完书之后咧，又去咗日本嗰度留学啦，经历过好多嘢，辗转之间就嚟咗香港咧。而家系类似客席教授嘅位嚟嘅， 咁犀利 系啊？ 咩范畴噶？ 我冇问，但系喺、okay. 附近嗰度嗰间大学咧、 okay. 做客席教授嘅，听讲啊，佢讲啦，咁我冇细问咩科啦，咁但系即系你大家。你知道傾到嗰個位就會點到即止就會算㗎啦，咁開始就 除非佢主動講啦，如果唔係就唔會追落去㗎啦。 咁例如好多人都問我，喂電台嘅工作係點啊？咁你問我咪講咯。如果唔係嘅話，我唔會特登，喂係啊，我份工好有趣㗎，成啊，唔會㗎嘛，係咪先？我又冇得做啦，系咪先？一至五都费事， 有冇讲啊？ 都费事扮自己有呢个身份啦。咁跟住之后就佢讲起啦，跟住开始即系饮多两杯之后咧，咁然后佢就开始同我讲， 嗯， 喂，你识台语？ 系， 我讲个台语嘅事话俾你听啦。 佢讲啊， 系啊，跟住就有啲，哦嗱，如果我冇 get 错，因为有啲字咧，我系听得明嘅。你当成篇古仔。150字嘅笑话入面有四五个 get 位㗎喇。佢、 okay. 讲一个人飲醉酒经历过嘅发生嘅事情。 是 即係嗰啲其实呢次食字 get 嘅。即係例如你叫咩名啦你讲先。 哦、oh, 係啊 ,ok, ok, 唔好提同埋唔讲得咁样。即係呢啲咁样即係呢啲咁嘅食字 get, 但係就食咗台语嘅音。一百零字嘅古仔因为四五个笑位啦我只听得明一个。但係。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和专业的 social 人是啊是啊我明白啊我明白啊我笑了15分钟 蛤 因为他是这样扯住你膊头你听不听得明白听得明白好笑啊这个是啊真的跟你讲才听得明白啊他说他这个笑话四十几年没跟人讲过了 哇如果佢追问就尴尬咯， 唔系系啦，有技巧嘅， 系啦。 佢话佢连佢仔女都唔系好识台语，所以咧佢冇特别同 同人讲过呢个台语或者闽南话， 即系语言问题嘛，啊、get 唔到个笑。 哇，好耐冇同人讲过呢个笑话，真系好开心啊！今晚佢压住我膊头，你听唔听明啊？听明啊？佢就系啊，你明唔明啊？明，跟住你嗱，点样扮到你明？除咗你要识笑， 系你都有内涵啊？ 系啦，咁 你识笑其实都有技巧噶、哦。例如你 feel 到佢边个位佢笑，你就跟住 佢 笑 啦。 系啦， 你知嗰个位系一个 punch 位嚟 啦。因为我哋大家会搞开 get 都知道有个 punch 位个停顿个 pause 位喺边度嘛。第二，重复佢嘅字眼， 我明。 即系例如， 即系攞翻头先嗰个啦。系啊，你讲先啦。哦，你讲先啦。 系啊， 啊，几好笑啊！啊，咁样咩谂到你讲先啊？即系咁样啊？ 系啦。 哇，好虚伪啊！好虚伪啊！好多电台主持都系咁样嘅。 跟住不断重复喺度笑啦，照最尾话：哇，我真系我都好耐冇听过呢啲闽南话笑话，多谢你。最尾嘅多谢， 多谢你啊！你依下会唔会好浮夸？ 唔会嘅，唔会。你成个 package 嚟噶嘛？系啊，即史坦尼夫拉斯基啊，系咪啊？演员的自我修养 啊，嗰个由内到外，由外到翻 啦 嘛。 你 feel 唔 feel 到啊？我先沉静落嚟，听佢讲。去到个 pose 位，我将我入面嘅喜感爆咗出嚟笑，再褪翻落去收翻，啊多谢你，几好笑呢、這个 game。你 feel 唔 feel 到嗰种由内而外再由外翻翻内嘅嗰种演绎方法？ 佢有一种要呃人笑呃自己。我觉得你加埋呢一阵， 我真系咁喺度笑。而我 feel 到我系扮听得明嘅。 系啦， 咁、啊、当然佢嗰啲 game 我唔方便喺度透露啦，因为有少少咸湿嘅，系啦，同埋系佢又未算系是不是台语的粗口呢？我不知道，总之就是个古仔，就是说有个人饮醉酒，然后饮醉酒跟交通警察，就是当地的交通警察的一些错摸对答这样。 是是是。 咁当然啦，有我啱啱话都有一个我听得明的嘛。 是。 其实不是讲文化真的不识笑，同个年龄层关系。 我连那个其实都笑不出的。 是啊。 我知你讲到，我听得明一个，好似我都谂住捉住嗰个感觉。 Exactly 个 level，Exactly 个 level 咪就系唔好提，唔讲得， 系 即系嗰个年代，因为佢四十年前喺台湾听翻嚟 get 嚟噶嘛。 我明， 即系等于你而家睇翻九品芝麻官嘅 get， 系 咁你咪觉得其实抽翻出嚟摆喺现代好似都好耐啦呢款嘅套路系啦 咁 样。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今要讲嘅其实唔系讲嗰阿叔嘅笑话，而系你嗰种。陪笑啊，嗰种 social 嘅技巧啊， 而陪笑要拣啱位啊， 系啦， 亦都不能太过分。 呢个系笑啦， 如果有啲人 喊啦， 系啦，有啲人你知饮多两杯， 又有另外一个呢排我谂早一两个礼拜啦，有个大只佬，好大只嘅，你当大只过 Eric 嗰种嚟噶，好大只，男人的泪流咗落嚟， 哎呀， 类似话其实我真系好大压力。我觉得对唔住自己啲兄弟， 点解你 会 同你 讲 啲咁嘅嘢？ 我唔知道啊，其实我个样系咪咁好倾诉咧？ 其实我好大压力，哎呀，老婆仔女，我好辛苦啊！ 我都有喺嗰度喊过嘅。咁跟住之后， 大家都系性情中人。 唔系，但我喊系嗰次同阿文西两个人坐埋入边喊。阿Phoebe 姐仲问我，都系嗰间餐厅啦。阿Phoebe 姐仲问我做咩啊？我鼻敏感。跟住第二个礼拜我再去嘅时候，佢笑我鼻敏感好翻未啊？鼻敏感啊！好啦，翻翻，好似佢系嘛？ 系好似 我都系个演员，开始迈向演员嘅步伐啦。由内到外，再到收翻气，再收翻埋啊。OK， 好啦，咁跟住就喊嘅话咧，喊嘅话咧，你点做咧？就系、是、保持你嘅冷静，你唔可以陪佢嗱笑，你陪佢一齐喊，你唔需要同佢一齐喊嘅。冷静听佢讲完嘅时候，好啦，然后抛出一啲大道理，例如咩大道理呢？永远啱嘅大道理，例如四隻字，问心无愧。 我今日都中意有一个整定嘅有啲嘢。 嗱，整定咧， 虽然系有啲负面啦， 系啦， 呢个系后期用嘅。 所以嗱，整定咧，我觉得你可能认识多一段时间， 嗯， 你先至会噶嘛。但因为我早两三个礼拜遇到嗰个咧。我系第一晚见到，唔系见过一两次，但系冇倾过偈嘅， 所以未翻咁快用到呢啲。 嗰晚系真系第二次见面，第一次倾偈，就见到佢，泪如雨下， 哎呀！ 你幻想一下梁德辉嘅身材， 系 王冠斌嘅样， 系 即系嗰啲 葵仔样咁样， 系 泪如雨下。 嗯， 我唔敢同佢讲整定，我惊俾佢打。所以你系要，你系要话俾佢知，其实你冇做错。 嗯， 所以我赠大家呢四隻字待住，问心无愧。以后你遇到人 系 有人喊嘅话，问心无愧。 我心嗱 呢个系男人啫，即系嗰啲好 tough 嗰啲男人，你要用问心无愧。 系， 如果系一个女仔喊。冇嘢嘅，冇嘢嘅， 吓， 冇嘢嘅，冇嘢嘅。 我会同佢一齐闹啊！我试过。 哦，唔得唔得，我未去到咁熟，即系唔需要，除非你想同个女仔有即系更 close 嘅发展啦。但系如果你敬而远之嘅外貌嘅话咧，就系、是，冇嘢嘅，冇嘢嘅，拍膊头都唔使啦，系冇嘢嘅，冇嘢。 敬而远之嘅外貌， 呢个形容得非常之好，系咪？ 我完全知道边一种人啦、啊，即刻， 即系你直情完全知道我系边一种人啦、 啊，同埋你即刻会。个脑里面会出现过，我真系遇过呢啲人系想敬而远之嘅外貌，即系叫啊礼貌上安慰啦，就唔好再有更深一层嘅讨论啦，咁样。 咁嗰啲就诶冇嘢嘅，冇嘢嘅，冇嘢。喊完冇事，喊完冇事，啊喊完冇事啊，好紧要喎呢几只字。 嗯， 所以你要睇佢嘅男定系女，同埋你大概判断到佢系咩嘅外表啊、性格啊，即系平时系刚强开嘅， 系 问心无愧，饮咁样就得啦。 谂到咁咧就诶咧。 敬而远之嘅女孩子，诶、哎，冇嘢嘅，下面冇事，下面冇事，系啦。如果几靓嘅， 系， 唉，冇嘢冇嘢，有我陪你。 咁啊， 所以嗰啲说话咧系好紧要。所以我觉得嗰个 social 嘅嗰样嘢咧，即系去翻 social 嘅技巧，即系因为就系好似 Seven 话斋，同行有几个男孩子真系好乖，好乖。就问翻啲女仔 friend 就觉得，佢系乖啊，不过好似有啲闷咯。即係嗰種 social， 同埋你嗰個觀察力，其實 social 唔係純粹你嗰個表達同埋嗰個叫做講嘢嘅能力， 即係唔係單方面我放緊啲嘢出嚟啦， 係你要留意成個故事啊，由你去到嗰間餐廳，你要留意，例如阿黃冠斌溝 Eric 大隻佬咁樣，你已經要留意佢平時嘅狀態，或者你去到第一日佢嘅狀態係點啊？哦，不嬲豪邁開嘅，硬淨開嘅，咁你大概估到佢咩人？ 係 去到嗰晚，我第一晚同台灣叔叔傾偈。佢就讲自己嘅历史，你估到佢嘅样子，你睇到佢嘅外貌，佢嘅言语谈吐，你大概 get 到佢系边款，就系嗰种啊、哦，有啲思乡之情，好期待可以讲翻闽南话同佢倾偈，即系嗰种 social 你要配合埋你嘅观察能力去做， 不能够自己冲出嚟。 但系斋观察又唔得， 系 因为你要识得再运用思考能力去估系边款套路，然后嗰款套路最紧要嘅系你有一个好嘅演员。 唔讲得啊！呢个娇笑啊！ 所以成个系复杂，大家唔好以为咁易做。我今日同大家逐解去拆解，就知道所谓嘅 social 系三种能力。重复多一次：观察、思考、演员。 有冇兴趣开嗰啲 master class？ 系啊，唔中意啊 ，quit 咯。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嚟到 Music Saturday， 今日有著名读唔系著名 DJ 波盛为你介绍一首歌。今日嘅呢一首歌，大家一定成日都听到噶啦。无论系喺我哋电台嘅节目啦，又或者前排嘅广告嗰度都有机会听过。就系、是、呢一首系嚟自1939年嘅歌，歌名叫做《In the Mood》。是美国一个乐团的领队叫做 Glenn Miller， 那时是去创作的。话说这首歌 In the Mood 呢，是当时大乐团时代最 hit 的一首歌来的。有出现过在电影当中，亦都在1983年的时候就被选入格林美的名人堂。而去到1999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更加将这首歌列入100首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音乐作品的 playlist 里面添。哇，总之是犀利啦。咁呢一首歌讲到咁多，又话你实听过系咩呢？你而家听下啦，呢一只。不过而家听到，我想起嘅系个啤酒广告，阿 Shirley 嗰个造型多啲啦。Shelly 有冇兴趣上嚟后援会做我哋嘉宾啊？呢首叫做 In the Mood 啊， 问心无愧啊， 问心无愧。有啲咩？头先做咩？女仔嗰句系咩话？ 冇嘢嘅，冇嘢嘅， 系咩？喊出嚟冇事头先， 下面冇嘢，下面冇嘢。但系最紧要嘅金句系惊而远之的外貌， 有晒画面啊！究竟有啲咩人咧？身边系惊而远之外貌， 即系摩呢呢种咧？ 系咩？ 系敬重嘅外貌咯。犹如对妈妈嘅敬重一样，系啦、 啊，所以大家要听陈陈 事认真做啊，拜拜。